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今天是七夕，所有的节日都不是为了礼物和红包而生的，而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爱和被爱。生活需要仪式感，这样才叫生活。 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的土味情话，直到整个世界都变得粉红了起来。比如说，我躲过所有红灯，却躲不过你。我想问一条路到你心里的路。还有就是每次过安检总是过不去，他们说因为我心里装着一个你。我最喜欢的一句是，拜托帮我调一下电台，换到你爱我的频率，希望你爱的频率是经典969。还有一句土味情话说，马路可以没有马，公路可以没有路，我却不可以没有你。不知道最打动你的情话又是什么呢？ 大雨过后，霓虹的世界，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，热闹的街，烤香肠的香味，想起远方你的眼。也许流浪是我的誓言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言。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，却收不到从前。飞机划过我头上的天，希望它为我带走一切。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愿。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？你留下的世界已支离破碎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只要你自觉无后悔。 人都是只有喜欢的东西才会特别的伤心，所以一个人爱不爱你是非常的明显的。喜欢和爱的最大区别就是，喜欢是新鲜感，而爱呢是归属感。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那一份归属感。趁他还在，趁你未老，如果爱，请深爱。 如果一个人很看重跟你多吃一顿饭，跟你多看一场电影，甚至跟你多走了几步路，都会开心的一路蹦蹦跳跳的。做这一些事，可能仅仅只是因为做这些事情是跟你在一起而已。这些小事对他来说，就是爱的样子。 时光如水， 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经典九六九，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亚薇，这首歌叫什么？ 音频，我可以点歌吗？ 我也想跟九六九的主播聊天。 想跟主播互动，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经典九六九等你三位出道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 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你是不是又不记得了？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唉， 你认为什么是最舒适的爱情呢？ 不离不弃吧。 应该是一屋两人三餐和四季吧。 我觉得是相互包容，相伴到老。 8月17号，七夕，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：别让你的爱情缺少仪式感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。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。 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幻听。 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能够走到一起，一定是被对方吸引。最吸引你的就是他拥有你那些身上没有的东西，这部分东西你没有也做不到，所以你才会觉得吸引和珍贵。当你们在一起了，你也要记住，你非常欣赏他的这一部分的东西，你欣赏的眼光会让他像一个孔雀一样，一辈子都非常努力地为你开屏。所以互补又懂得包容才是最好的，掌握了这个秘籍，才不会在爱情当中找不到方向。 Thank you. 不知道今天你还是一个人过吗？明智的选择另一半，需要我们问自己，理论上哪一种人让我们觉得没有兴趣，哪一种人让我们非常的感兴趣，而一切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受过的创伤，或者是小的时候得到过的温暖折射出来的。要挣脱儿时的固有偏见，才能够解放我们作为成年人的爱情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想他就离开，想过要将就一点，却发现将就更难。于是我学着乐观，过着孤单的日子。当孤单已经 说爱，但有时候大家对爱有一定的误读。如果我把认为好的硬塞给你， 我觉得这不应该叫做爱，可能只是某一种关心，而这个关心里面还包含着某一些控制。我觉得真正的爱是你理解他，接受他之后给他他想要的东西，那是一种成全，也是一种爱。